张仪列传第十。张仪者，魏人也，始常与苏秦俱是鬼谷先生学术。苏秦自以不及张仪。张仪以学而游说诸侯，常从楚相尹，以而楚相王弼门下诣张仪曰：仪贫无形，此必道相君之弊。共执张仪略吃数百，不服，视之。其妻曰：喜，子无读书游说，安得此辱乎？张仪谓其妻曰：是无舌尚在否？其妻笑曰：舌在也。仪曰：足矣。苏秦以说赵王而得相约纵亲，然恐秦之攻诸侯，拜曰后父，念莫可使用于秦者，乃使人微感张仪曰：子时与苏秦善，今秦已当路，子何不往游，以求通子之愿？张仪于是知赵，上夜求见苏秦。苏秦乃借门下人不未通，又使不得去者数日，已而见之，坐之堂下，赐仆妾之食，因而硕让之曰：以子之才能，乃自令困辱至此，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，子不足收也，谢去之。张仪之来也，自以为故人，求意反见辱，怒，念诸侯莫可恃，独秦能苦赵，乃遂入秦。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：张仪天下贤士，吾待弗如也，今吾幸先用，而能用秦柄者，独张仪可耳。然贫吾因已尽，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，故召汝之以激其意，子为我因奉之。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，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，稍稍进就之，奉以车马金钱，所欲用未取己而弗告。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，惠王以为客卿，与谋伐诸侯。苏秦之舍人乃辞去。张仪曰：赖子得贤，方且报德，何故去也？舍人曰：臣非知君，知君乃苏君，苏君忧秦伐赵，拜纵约，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，故敢怒君，使臣因奉己军资尽苏君之计谋，今君已用，请归报。张仪曰：嗟乎，此在吾术中而不悟，吾不及苏君明矣，吾又心用，安能谋赵乎？为吾谢苏君，苏君之时宜何敢言？且苏君在，宜宁渠能乎？张仪既向秦，为文席告楚相曰：使吾从若饮，我不道而毙，若吃我，若善守汝国，我故且道而成。居蜀相攻击，各来告急于秦。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，以为道险狭难治，而韩又来亲秦。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，恐不利，欲先伐蜀，恐韩袭秦之弊，犹豫未能决。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， 司马错欲伐蜀，张仪曰：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：“请闻其说。”仪曰：“亲魏善楚，下兵三川，塞石谷之口，当屯留之道。魏绝南阳，楚临南郑，秦攻新城、宜阳，以临二州之交，诛周王之罪，侵楚魏之地。周自知不能救，九鼎宝器必出。据九鼎，按图籍，挟天子以令于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王业也。今服蜀，西辟之国，而戎狄之伦也。必兵劳众，不足以成名；得其地，不足以为利。臣闻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世。今三川周氏，天下之朝氏也，而王不争焉，故争于戎狄，去王业远矣。”司马错曰：“不然，臣闻之，欲复国者勿广其地，欲强兵者勿富其民，欲望者勿博其德，三资者备而望随之矣。今王地小民贫，故臣愿先从事于义。夫蜀西辟之国也，而戎狄之长也，有桀纣之乱，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群羊，得其地足以广国，取其财足以富民善兵，不伤众而彼以服焉，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，历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，是我一举而名实富也，而又有尽暴止乱之名。今公韩结天子恶名也，而未必立也，又有不义之名，而攻天下之所不欲，危矣。臣请业其故。周天下之宗室也，其韩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九鼎，韩自知亡三川，将二国并立合谋，以因乎其赵而求解乎楚魏，以鼎于楚，以地与魏，王弗能止也，此臣之所谓危也，不如伐蜀完。惠王曰：“善，寡人请听子。”卒起兵伐蜀，十月取之，遂定蜀，贬蜀王更号为侯，而使陈庄相蜀。蜀既属秦，秦以义强，复后清诸侯。秦惠王十年，使公子华与张仪为濮阳，降之。仪因言秦复与魏，而使公子游至于魏。仪因说魏王曰：“秦王之欲魏甚厚，魏不可以无礼。”魏因入上郡少梁，谢秦惠王。惠王乃以张仪为相，更名少梁为夏阳。仪相秦四岁，立惠王为王。居一岁，为秦将，取陕，驻上郡塞。其后二年，使与齐楚之相会聂桑，东还而免相，相魏以为秦，欲令魏先弑秦，而诸侯笑之。魏王不肯听仪，秦王怒，伐取魏之曲沃、平州，复因后张仪亦甚，张仪残，无以归报。刘魏四岁，而魏襄王卒，哀王立，张仪复说哀王，哀王不听。于是张仪因令秦伐魏，魏与秦战，败。明年，其又来拜魏于关津，秦复欲攻魏，先拜韩申差军，斩首八万，诸侯震恐。而张仪复说魏王曰：“ 魏地方不至千里，足不过300,000。第四平，诸侯四通浮凑，无名山大川之县，从郑至梁200余里，车迟人走，不待力而至。梁南与楚境，西与韩境，北与赵境，东与齐境，足数四方，守亭帐者不下100,000。梁之地势，故战场也。梁南与楚而不与齐，则齐攻其东；东与齐而不与赵，则赵攻其北；不合于韩，则韩攻其西；不亲于楚，则楚攻其南。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。且夫诸侯之为纵者，将以安社稷、尊主、强兵显明也。今纵者依天下，约为坤地，行白马以蒙远水之上，以相兼也。而亲坤地，同父母，尚有争钱财，而欲视诈为反复苏秦之愚谋，其不可成亦明矣。大王不视秦，秦下兵攻河外，据卷、兖、燕、酸枣，结魏取阳晋，则赵不南，赵不南而梁不北，梁不北则纵道绝，纵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无危不可得也。秦折韩而攻梁，韩窃于秦，秦韩为一，梁之亡可立而虚也。此臣之所谓大王患也。为大王计，莫如视秦。视秦则楚韩必不敢动，无楚韩之患，则大王高枕而卧，国必无忧矣。且夫秦之所欲弱者，莫如楚，而能弱楚者，莫如梁。楚虽有富大之名，而实空虚，其族虽多，然而轻走一北，不能兼战。西凉之兵南面而伐楚，胜之必矣。割楚而易梁，窥楚而视秦，嫁祸安国，此善事也。大王不听臣，臣下假事而东伐，虽欲视秦，不可得矣。且夫纵人多奋辞而少可信，率一诸侯而成封侯，是故天下犹谈事，莫不日夜亿万瞋目切齿，以言纵之变，以说人主。人主贤其辩而谦其说，岂得无炫哉？臣闻之，积与臣周，群卿折轴，众口铄金，积毁削骨。故愿大王审定计议，且赐骸骨必位。哀王于是乃被纵约而因以请成于秦。张仪归，复向秦。3岁而魏复被秦为纵。秦攻魏，取曲沃。明年，魏复视秦。秦欲伐齐，齐楚纵亲，于是张仪往向楚。楚怀王闻张仪来，须上赦而自管之，曰：“此纰漏之国，子何以教之？”仪说楚王曰：“大王诚能听臣，必观绝约于齐。臣请献商於之地600里，使秦女得为大王姬肘之妾。秦楚娶妇嫁女，常为兄弟之国。此北若齐而西亦秦也，即无辩辞者。”楚王大悦而许之，群臣皆贺，臣枕独吊之。楚王怒曰：“寡人不兴师发兵，得600里地，群臣皆贺，子独吊，何也？”陈轸对曰：“不然， 以臣观之，商於之地不可得，而其秦何？其秦何则患必至矣。楚王曰：有说乎？臣枕对曰：夫秦之所以重楚者，以其有齐也。今闭关绝约于齐，则楚孤。秦西贪服孤国，而与之商於之地600里。张仪至秦，必复亡，是北绝其交，西生患于秦也。而两国之兵必俱至，善为王计者，不若因何而佯绝于齐，使人随张仪，苟与吴地绝其未完也，不与吴地因何谋计也？楚王曰：愿臣子闭口无复言，以待寡人得地。乃以相印授张仪，后录之。于是遂闭关绝约于齐，使一将军随张仪。张仪至秦，扬师随堕车，不朝3月。楚王闻之，曰：仪以寡人绝齐为甚耶？乃使勇士至宋，借宋之福，北骂齐王。齐王大怒，折戟而下秦。秦齐之交合，张仪乃朝。魏楚使者曰：臣有奉义6里，愿以献大王左右。楚怒，发兵而攻秦。臣枕曰：枕可发口言乎？攻之不如割地，反以戮秦，与之并兵而攻齐，是我出地于秦，取长于齐也，亡国尚可存。楚王不听，卒发兵而使将军屈盖击秦。秦齐共攻楚，斩首8万，杀屈盖，遂取丹阳汉中之地。楚又复议发兵而袭秦，至蓝田大战，楚大败。于是楚割2城以与秦平。秦邀楚欲得黔中地，欲以5关外易之。楚王曰：不愿易地，愿得张仪而献秦中地。秦王欲遣之，口服忍言。张仪乃请行。惠王曰：彼楚王怒子之父以商於之地，是且甘心于子。张仪曰：秦强楚弱，臣善尽上，尚得是楚夫人郑袖，袖所言皆从，且臣奉王之节使楚，楚何敢加诸？假令诸臣而为秦得黔中之地，臣之上愿，遂使楚。楚怀王至，则求张仪，将杀之。晋上谓郑袖曰：子亦知子之见于王乎？郑袖曰：何也？晋上曰：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，今将以上庸之地6县戮楚，以美人聘楚，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应。楚王重地尊秦，秦女必贵而夫人赤矣，不若未言而出之。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：人臣各为其主用，今地位入秦，秦使张仪来至众王，王未有礼而杀张仪，秦必大怒攻楚。妾请子母俱迁江南，无为秦所鱼肉也。怀王后悔，赦张仪，后礼之如故。张仪既出，未去，闻苏秦死，乃说秦王曰：秦地半天下，兵敌4国，披险待和，4塞以为故。虎贲之士100余万，车千乘，骑1000匹，积粟如丘山。 法令既明，士卒安难乐死。主明以严，将至以武，虽无出甲，席卷长山之险，必折天下之极。天下有后福者先亡，且夫为纵者，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，虎之与羊不隔，明矣。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，臣妾以为大王之计过也。凡天下强国，非秦而楚，非楚而秦，两国交争，其势不两立。大王不与秦，秦下甲据宜阳，韩之上地不通，下河东取城高，韩必入陈，梁则从风而动。秦攻楚之西，韩梁攻其北，社稷安得无危？且夫纵者聚群弱而攻至强，不料敌而轻战，国贫而硕举兵，危亡之数也。臣闻之，兵不如者勿与挑战，素不如者勿与持久。夫纵人事变虚辞，高主之节，言其利不言其害，足有秦祸，无极为矣。是故愿大王之熟记之。秦西有巴蜀，大船积粟，起于汶山、涪江以下，至楚三千余里，防船载卒一防载50人与3月之时，下水而浮，一日行300余里，里数虽多，然而不费牛马之力，不至10日而据汉关。汉关经则从境以东进城守矣，前中乌郡非王之友。秦举甲出5关，南面而伐，则北地绝。秦兵之攻楚也，危难在3月之内，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，此其势不相及也。夫视弱国之救，望强秦之祸，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。大王常与吴人战，5战而3胜。阵足尽矣，偏守新城，存民苦矣。臣闻功大者易危，而民弊者怨上。夫守易危之功，而逆强秦之心，臣妾为大王危之。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15年以攻齐赵者，阴谋有合天下之心。楚常与秦构难，战于汉中，楚人不胜，列侯直归死者70余人，遂亡汉中。楚王大怒，兴兵袭秦，战于蓝田，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。夫秦楚相避，而韩魏以权制其后，既无危于此者矣，愿大王熟记之。秦下甲攻魏阳晋，必大观天下之凶。大王西起兵以攻宋，不至数月而宋可举，举宋而东止，则4上12诸侯尽亡之有也。凡天下而信曰纵亲相奸者，苏秦封武安君，相燕。即因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，乃阳有罪而出走入齐，齐王因受而相之，居2年而绝，齐王大怒，车裂苏秦于市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，混一诸侯，其不可成亦明矣。今秦与楚接近临界，故行亲之国也。大王诚能听臣，臣请使秦太子入质于楚，楚太子入质于秦，仅以秦女为大王姬肘之妾，小万世之都以为汤沐之意。 常为昆地之国，终身无相攻伐，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。于是楚王已得张仪，而重出黔中地与秦，欲许之。屈原曰：黔大王见期于张仪，张仪至，臣以为大王烹之，今纵弗忍杀之，又听其邪说，不可。怀王曰：许夷而得黔中，美丽也，厚而备之，不可。故足许张仪与秦亲。张仪去楚，因遂之韩，说韩王曰：韩地险恶山居，五谷所生，非蔬而麦，民之食大抵蔬饭或羹，一岁不收，民不厌糟糠，地不过900里，无2岁之食，料大王之族息之不过30万，而司徒富阳在其中矣。楚首教廷帐塞建族不过20万而已矣。秦带甲100余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虎贲之势，徒取磕头，冠以奋戟者，至不可生计。秦马之良，戎兵之众，探前绝后，提肩3旬藤者，不可生数。山东之士，披甲蒙胄以会战，秦人军甲涂涕以驱敌，左窃人头，右挟生虏。夫秦族与山东之族，由孟奔之与妾夫，以重力相压，由乌霍之与婴儿。夫战孟奔乌霍之势，以攻不服之弱国，无意垂千军之众于鸟卵之上，必无幸矣。夫群臣诸侯，不料地之寡，而听众人之甘言好词，比周以相视也，皆愤曰：听无计，可以强霸天下。夫不顾社稷之常利，而听须臾之说，寡误人主，无过此者。大王不是秦，秦下甲据宜阳，断韩之上地，东取成皋、荥阳，则鸿台之功、桑林之怨，非王之有也。夫塞成皋，绝上地，则王之国分矣。先是秦则安，不是秦则危。夫造祸而求其福报，济浅而怨深，逆秦而顺楚，虽欲无王，不可得也。故为大王计，莫如为秦。秦之所欲，莫如若楚，而能若楚者，莫如韩。非以韩能强于楚也，其地势然也。今王西灭而弑秦以攻楚，秦王必喜。夫攻楚以利其地，转祸而越秦，计无变于此者。韩王听一计，张仪归报，秦惠王封以武邑，号曰武信君。使张仪东说齐闵王曰：天下强国无过齐者，大臣父兄因众富乐，然而为大王计者，皆为一时之说，不顾百世之利。纵人说大王者，必曰：其昔有强赵，难有韩与梁。其覆海之国也，地广民众，兵强势勇，虽有百秦，将无奈其何。大王嫌其说而不计其实。夫纵人朋党比周，莫不以纵为可。臣闻之，其与鲁三战而鲁三胜，国以威王随其后，虽有战胜之名，而有亡国之实，是何也？其大而鲁小也。 今秦之与齐也，由齐之与鲁也。秦赵战于河张之上，再战而赵再胜秦，战于番吴之下，再战又胜秦。四战之后，赵之王族数十万，邯郸仅存，虽有战胜之名，而国已破矣。是何也？秦强而赵弱。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地之国，韩献宜阳，梁孝河外，赵入朝渑池，割河间以事秦。大王不事秦，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，西赵兵渡清河，指伯关、临淄、即墨非王之有也。国一日建功，虽欲事秦，不可得也。是故愿大王熟记之。齐王曰：其僻陋隐居东海之上，未尝闻社稷之常利也。乃许张仪。张仪去，西说赵王曰：必议秦王，使使臣效于稷于大王。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，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，大王之威行于山东，必亦恐惧设伏，善假立兵，试车骑，袭池舍，立田积粟，守四封之内，筹居设处，不敢动摇，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。今以大王之力，举巴蜀，并汉中，包两州，迁九鼎，守白马之津。秦虽僻远，然而心愤含怒之日久矣。今秦有毕甲雕兵，郡于渑池，愿渡河于张，据番吴，会邯郸之下，愿以甲子合战，以正殷纣之势，竟使使臣先闻左右。凡大王之所信为纵者，是苏秦。苏秦迎获诸侯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欲反齐国，而自令车裂于世。夫天下之不可一，亦明矣。今楚与秦为昆地之国，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，其陷于言之地，此断赵之右臂也。夫断右臂而与人斗，失其党而孤居，欲求无威，岂可得乎？今秦发三将军，其一军赛五道，告其使兴师渡清河，郡于邯郸之东。一军郡成皋，驱韩梁军于河外，一军郡于渑池，约四国为一以攻赵，赵破必四分其地，是故不敢逆意隐情，先以闻于左右。臣妾为大王计，莫如与秦王遇于渑池，面相见而口相结，请按兵无功，愿大王之定计。赵王曰：先王之时，奉阳君专权善事，必欺先王，独善晚事，寡人居属失父，不与国谋计。先王弃群臣，寡人年幼，奉祀之日心，心故窃疑焉，以为一纵不是秦，非国之常利也。乃且愿变心易虑，割地谢前过，以示秦，方将约车驱行，是闻使者之名诏。赵王许张仪，张仪乃去。北之燕，说燕昭王曰：大王之所亲，莫如赵。昔赵襄子常以其子为代王妻，欲并代，约与代王欲于勾柱之塞，乃令工人作为金斗，长其尾，令可以击人，与代王饮， 因告滁人曰：及酒酣乐，尽热绰，反斗以击之。于是酒酣乐，尽热绰，滁人尽真，因反斗以击代王，杀之，王恼涂地。其子闻之，因摩击以自刺，古至今有摩击之山。代王之亡，天下莫不闻。夫赵王之狠戾无亲，大王之所明见，且以赵王为可亲乎？赵兴兵攻燕，再为燕都而结大王，大王割十城以谢。今赵王已入朝渑池，效河间以事秦。今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云中九原，驱赵而攻燕，则易水长城，非大王之有也。且今时赵之于秦，由郡县也，不敢妄举师以攻伐。今王是秦，秦王必喜，赵不敢妄动。是昔有强秦之援，而难无齐赵之患，是故愿大王熟计之。燕王曰：寡人蛮夷辟楚，虽大男子，才如婴儿，言不足以采政绩，今上客幸教之，请西面而事秦，献衡山之为五城。燕王听夷，夷归报，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，武王立。武王自为太子时不悦张仪，即即位，群臣多谗张仪曰：吾信左右卖国以取荣，秦必复用之，恐为天下笑。诸侯闻张仪有隙武王，皆叛衡，复合纵。秦武王元年，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，而其让又至，张仪拒诛，乃因谓秦武王曰：仪有余计，愿效之。王曰：奈何？对曰：为秦设计计者，东方有大变，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。今闻齐王甚赠仪，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，故仪愿起其不孝之身之良，其必兴师而伐梁，梁齐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剑伐韩，入三川，出兵函谷而误伐，以临州，计气必出，挟天子按图计，此王业也。秦王以为然，乃具革车三十乘入夷之梁，其果兴师伐之。梁哀王恐，张仪曰：王勿患也，请令罢其兵。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，借使之齐，谓齐王曰：王甚赠张仪，虽然亦后以王之托仪于秦也。齐王曰：寡人赠仪，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，何以托仪？对曰：是乃王之托仪也。夫仪之出也，故与秦王约曰：为王计者，东方有大变，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，今齐王甚赠仪，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，故仪愿起其不孝之身之良，其必兴师伐之。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剑伐韩，入三川，出兵函谷而无伐，以临州，计气必出，挟天子按图籍，此王业也。秦王以为然，故具革车三十乘而入之梁也。今一入梁，王果伐之，是王内疲国而外伐与国，广临敌而内自临，而信疑于秦王也。 此臣之所谓脱夷也。齐王曰：善，乃使解兵。张仪相位一岁，卒于魏也。陈轸者，游说之士，与张仪俱是秦惠王，皆贵重，争宠。张仪误陈轸于秦王曰：轸重必轻使秦楚之间，将为国交也。今楚不加善于秦而善轸者，轸自魏后而魏王薄也。且轸欲去秦而知楚，王胡不听乎？王谓陈轸曰：吾闻子欲去秦之楚，有之乎？轸曰：然。王曰：宜之言果信矣。轸曰：非独宜之之也，行道之事尽知之矣。昔子虚忠于其君，而天下争以为臣；曾参效于其亲，而天下愿以为子。故卖仆妾不出驴相而受者，良仆妾也；出妇嫁于乡曲者，良妇也。今轸不忠其君，楚亦何以轸为忠乎？忠且见弃，轸不知楚而何归？王以其言为然，遂善待之。居秦积年，秦惠王忠相张仪，而陈轸奔楚，楚谓之重也，而使陈轸使于秦。过梁欲见西首，西首谢弗见。轸曰：吾谓事来，公不见轸，轸将行，不得待一日。西首见之，陈轸曰：公何好饮也？西首曰：吾事也。公曰：吾请令公宴事可乎？曰：奈何？曰：田须曰诸侯纵亲，楚王疑之，未信也。公谓于王曰：臣与燕赵之王有故，朔使人来，曰吾事何不相见，愿夜行于王。王虽许公，公请吾多车，以车30乘，可陈之于庭，名言之燕赵。燕赵客闻之，持车告其王，使人迎西首。楚王闻之大怒，曰：田须与寡人约，而西首之燕赵，是欺我也。怒而不听其事。其闻西首之北，使人以示委焉。西首遂行，三国相事皆断于西首。轸遂至秦。韩魏相攻，积年不解。秦惠王欲救之，问于左右，左右或曰救之变，或曰勿救变。惠王未能为之决。陈轸事至秦，惠王曰：子去寡人之楚，亦思寡人否？陈轸对曰：王闻夫越人庄系乎？王曰：不闻。曰：越人庄系是楚直归，有请而病。楚王曰：系故越之鄙系人也，今是楚直归，富贵矣，亦思越否？庄谢对曰：凡人之思故，在其病也。彼思越则越生，不思越则楚生。使人往听之，由上越生也。今臣虽弃逐之楚，岂能无秦生哉？惠王曰：善。今韩魏相攻，积年不解，或为寡人救之变，或曰勿救变，寡人不能决。愿子为子主祭之余，为寡人祭之。陈轸对曰： 亦常有以服变庄子刺虎闻于王者乎？庄子欲刺虎，管束子止之，曰：良虎方且食牛，牛肝必争，争则必斗，斗则大者伤，小者死，从伤而刺之，一举必有双虎之名。卞庄子以为然，力虚之。有请良虎果斗，大者伤，小者死，庄子从伤者而刺之，一举果有双虎之功。今韩魏相攻，积年不解，势必大国伤，小国亡，从伤而伐之，一举必有两实，此由庄子刺虎之类也。臣主与王何意也？惠王曰：善。卒弗咎。大国果伤，小国亡，秦兴兵而伐，大克之，此臣枕之计也。西守者，谓之阴晋人也，名衍，姓公孙氏，与张仪不善。张仪为秦之位，魏王相张仪，西守弗立，故令人为韩公书曰：张仪以和秦魏矣。其言曰：魏攻南阳，秦攻三川，魏王所以贵张子者，欲得韩地也。且韩之南阳已举矣，子何不稍委焉，以为衍攻，则秦魏之交可错矣。然则魏必图秦而弃夷，收韩而向衍。公叔以为变，因委之西守以为公，果向魏，张仪去。义渠君朝于魏，西守闻张仪复向秦，害之。西守乃谓义渠君曰：道远不得复过，请夜侍秦。曰：中国无事，秦得稍多焚屋君之国，有事秦将轻使重臂侍君之国。其后五国伐秦，会陈轸为秦王曰：义渠君者，蛮夷之贤君也，不如戮之以辅其志。秦王曰：善。乃以文秀千纯，妇女百人为义渠君。义渠君至群臣而谋曰：此公孙衍所谓也。乃起兵袭秦，大败秦人李伯之下。张仪已卒之后，西守入相秦，常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。太史公曰：三晋多权变之事，伏言纵横强秦者，大抵皆三晋之人也。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，然事务苏秦者，以其先死，而宜朕报其短，以服其说，成其横道。要知此两人，朕轻微之事哉。